屌你个咁啊！扑街周扬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嘢，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哎呀，我哋呢八十下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巴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捻。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又地震，又做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因为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滤，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我哋就上一节咧就开咗个头啦，咁我哋继续咧就讲下即系香港嘅差人啦。咁我觉得就系、是、 差人， 香港警察故事，我唔知点讲嘅，因为其实嗰、个其实个粗口咧，即系我觉得就其实啲差人，其实差人讲粗口真系。又好平常嘅啫嘛， 系啊，成日都聽到， 成日都講噶啦。 軍裝我成日都聽少啦。 你反而真係揾唔到個差人係唔講粗口噶嘛？咁但係， 以我所知應該冇啦。 係啊，但係我覺得件事件其實就係、是、件事件係好成功咁樣轉移咗個視線啦。因為而家就懟住個老師啦，咁啊即係都，但係咧。但係差人真係欠我呢個交代啦，大佬！我哋想知道嘅就係點解你會即係咁包容嗰啲啊清關嗰啲人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已經冇人理㗎啦。咁啊，而家就喺個即係喺個喺個老師嘅身上啦。我覺得就大家有啲良心咧，我想呼籲一下啦，就係、是、保護下林老師啦。冇玩即係我覺得玩緊嘢嗰啲人咧，我喺我心目中一定係玩緊嘢。我眼中玩緊嘢嘅人，即係睇住嚟玩啦。你唔好玩到嗰個人咧，即係有乜事，即係頂唔順，跟住然之後諗歪咗咧，話俾你聽，真係。香港真係即刻發生內戰啊，大佬！我覺得，同埋大家到嗰陣時真係後悔都嚟唔切啦。咁我覺得就玩嘢有個譜啦，你要投訴嘅投訴下我哋啲網台啦，我哋日日都講粗口噶啦，日日都屌你老母啊！ 咪投訴反問啦， 係咪先嚇？咁啊，仲有就係啲荷里活電影咧，就禁撚曬佢啦，嗰啲幾撚多 fuck 噶，咁嗰啲你又唔撚投訴，你淨係喺度搞個老師，搞到做乜撚嘢啫？真係屌你老母嘅真係，咁啊今日解釋翻啦，點解會揾阿 Kenny 上嚟啦？咁我哋其實真係好想講下差人，因為咧，譬如話喺內地好多朋友都覺得啲公安就好撚即係。污衞衞啊，貪污啊，呢樣嗰樣咁啊！香港啲警察就好廉潔嘅，咁啊香港啲警察係咪真係好廉潔嘅咧？我諗我同阿 Kenny 加埋咧，可以講到幾代嘅警察 啊、哦，可以 咁啊，由女落年代咧，我都可以講得到咁啊，但仲未解釋點解 Kenny 會上嚟咧？因為其實 Kenny 咧，除咗大家知道佢反曼聯之外咧，其實佢有另外一個身份嘅，佢以前做過輔警噶嘛，好似 係。 咁所以咧，就你做輔警咁啊，當然應該對香港嘅警隊會有一啲了解啦。咁啊你其實係即係邊一個時候係做過輔警嘅？ 應該是99至2000年啦，我做了3年啦。嗰時就我讀緊書嘅嗰時，咁讀緊書即係讀緊我讀呢個新聞嘅。咁但係嗰時好得閒噶嘛，咁同學就會去part time 譬如做補習啊或者其他工啊。咁其中有一個師兄就話：喂，其實我 正常啊，你啲朋友 係啊，佢就話：喂，其實我都冇同人補習嘅。佢話喂，其實我就做輔警嘅。佢話：喂，你有興趣？如果有，你不如去試下啦。佢話： 咁但係咩心態咧？其實點解我做好興係好有興趣，都想知道點解你會 再講多一樣就係、是、其實我屋企就全部都係好多個都係警察嚟嘅。 哦， 我叔就做警察，我兩個叔做警察。 咁你今日得罪人㗎喎、啊？ 我老豆唔係退曬休啦， okay. 我老豆都做過警察嘅。我老豆犀利啦，我老豆做警察嘅時候係女落年代，真係女落年代做警察。 你講下你所認知女落年代嗰啲警察 都係睇戲啫嗰陣時。 啊，唔係、啊，我亦都有啲親戚咧，係、嗯、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將公，我哋叫做將公嘅 ，OK， 咁啊過身噶啦，咁啊其實咧佢係女落嘅上司嚟嘅，佢退休嘅時候咧就直情係將支棒交俾女落嘅，咁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冇見過女落。但系咧就女落个老婆咧，即系女落走佬之后咧，女落个老婆其实仲系留喺香港嘅。咁、佢老婆咧，其实成日就我见过细个时候见过好多次嘅，因为就喺我丈公屋企啦。我丈公就好有派头嘅，佢住喺百德新街啦。咁你当年如果住喺铜锣湾百德新街嗰啲咧，全部大富人家。 哦，当然啦。 咁咧就嗰种派头咧，即系嗰阵时嗰种差人咧，就佢点解唔做咧？就系咧。我據後尾即係佢自己同我分享咧，就係話，即係同我哋分享咧，就話咧，佢開始聞到陣除，聞到英國佬嗰陣即係嗰陣除，因為已經收片收得好犀利，即係佢講過嗰陣時啲收片係勁到咧，即係咧佢話咧，佢坐喺個辦公室入邊咧，即係佢係唔知嗰啲總華即係華探嗰啲啦，咁然之後跟住咧，佢話我冇啊，每一日定時定候咧。佢話即係佢嗰個玻璃窗咧喺地下，即係佢個辦公室喺地下嗰陣，佢話定時定候咧就有啲人成嚿錢咁樣掟入嚟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即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嗰種氣派咧，我細個嗰陣時即係見係好少會見得到嘅，譬如話啲咩嘅氣派，譬如佢擺生日酒，佢從來唔會喺酒樓擺嘅，佢係到會嘅。請唔知香港唔知邊個最 top 嗰啲廚師，咁、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喺個後樓梯嗰度咧，晏晝就擺好曬成個廚房嘅陣，咁然之後咧就擺翻兩三圍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好多名人都嚟食飯，我細嗰陣時見過吳楚凡嗰啲都嚟啦，咁然之後佢間房咧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好少見到，即係好中意入佢間房啊，因為點解咧？好少人喺70年代左緊啦，長一日到黑開住冷氣嘅，咁咧就同我姑婆咧就一人一張床，咁、然之後個牆咧就一人一幅大嘅車頭相啦，入到去咧，哇白冷花味，跟住涼浸浸冷氣啦，聽住啲 好似廣督府啊嘛， 麗的呼聲有線嘅章回小説啊，或者仲有啲咧葉冠徹喺度講緊波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回憶嚟嘅，咁啊好，然之後咧就通常啲客人嚟到咧，佢唔會出嚟嘅，咁啊通常都係即係揀一個時間出嚟，咁啊希特拉式咁同你哋揮揮手，咁然之後又入翻去啦，好有派頭啊！食夜晚，然之後工人啦，咁咧就兩個仔兩房人，好大嘅間屋，咁咧就兩房人連埋佢，咁啊三房人住曬喺同一間屋，然之後咧就有幾個工人啦，咁咧夜晚喂今晚食糖水，我食芝麻糊咁樣。嗰啲芝麻糊咧，係喺個好大嘅廚房入邊有個石磨，那個工人係由晏晝開始就開始喺度磨芝麻咁，然之後夜晚食一碗仔嘅啫，好滋陰補腎嘅。咁呢啲咧就係香港嘅華探長。咁我以前細嗰陣時就見過女落，因為女落個老婆就佢成日嚟打麻雀嘅。咁我媽成日同佢打麻雀，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我亦都有啲親戚其實咧就即係亦都受佢關照啦，就喺而家灣仔洛克道咧嗰啲嗰幾間仲喺度嘅嗰幾間桑拿唔開名啦，同埋啲麻雀館而家今時仲喺度，嗰時嗰啲咧而家唔知有冇轉過手，以前咧成條洛克道嗰啲差唔多咧都係。阿女落個頭靚就係豬油雞，阿雞哥嘅食就嗰啲即係 佢哋睇嘅。 咁然之後，譬如我嗰個將公咧就仲誇張，佢哋買你而家嗰啲人買樓買，佢哋以前係買街嘅，係由灣仔道嗰啲幾多號買到幾號嘅。跟住然之後，以前有公寓呢樣嘢，我唔知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就係別墅噶嘛？啲公寓咧，喂 全部嗰啲公寓都係佢哋，即係個月收租收到咧，即係直情係唔知 點樣死。 但係咧，仲人有報應嘅，因為就係做咗陰質士多咧，啲錢咧全部咧俾兩個仔敗曬嘅，咁啊即係敗。咁嗰啲係另外後話啦。但我嗰個年代嗰啲差佬咧，我係真係我都見過，即係呢啲呢一挺啊呢啲。 唔係我睇翻其實我老豆嗰陣時畢業嗰張相咧，好得意嘅喎。佢有即係除咗軍裝，短褲嘅軍裝，黑腳，即係當年講嘅黑腳啊，佢都係著住黑腳嗰啲短褲咁樣，著住黑色長襪。咁另外有水手嘅喎， 係啊， 我見到有水手嘅呢啲，直情著水手， 著水手服嚟㗎嘛， 係啊， 你中意睇 A 計劃嗰啲咪有咯， 係啊，直情著水手，我都未見過。我睇翻張畢業相，哇咁得意嘅，即係有水手嘅喎。咁其實係因為佢哋咁樣形成佢，即係長年累月有都有講下啲警察啊之類嗰啲嘢啦。咁我一個阿叔做好高級嘅，都做總督察㗎啦，都算高級㗎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老散嚟嘅，即係普通警察啦。咁我老豆都係老散，咁後屘就冇做。咁我入咗去做，其實入去即係訓練啦，又去做啊。其實基本上同正規訓練嘅差唔多，但係就個時間冇咁長，因為輔警又譬如你要收工去 training 啦，去考試啊，去讀書啊，咁有星期六日就操啦，咁就其實後屘就即係完成咗啦，咁就出咗去做啦。咁其實我今日打兩個故仔上嚟嘅。 OK， 咁 第一個故仔我講俾你聽就係我自己即係行 bit 嘅時候，咁有一日咧夜晚嚟嘅，我就行，因為我哋唔會行通宵更嘅，我哋淨係行啲早午晚嘅咋。咁我嗰日行啱啱就三點至十一點嘅嗰段時間，咁行到夜晚差唔多收工，咁我就喺條街度見到個細路就踩單車，好多年前啊，即係差唔多你數翻落去成十多年前噶啦，就又靚仔踩單車，咁啊嗰陣時你知十多年前嗰啲電話啊，成日好多嘢都未係好即係流行啦，你都係有Nokia 8210嗰啲冇錄影噶嘛，咁當時佢踩單車，咁佢載住個靚仔，另外一條靚仔，嗰個靚仔我諗十四五歲或者 即係個單車裝住另外一個靚仔。 十五六歲僆仔踩單車就載住另外一條僆仔就企喺後面有支輔助釘咁企喺後面後玩啦，咁啊 東莞成日都係嘅。 咁我就截停佢啦，我就因為其實佢犯法嘅，佢係犯咗法嘅。 喺行人路唔可以踩單車， 唔係喺馬路踩，但係喺馬路踩單車你係需要有頭燈、有尾燈，同埋單車係唔可以載人。 可以載人， 單車只係你自己踩嘅啫，同埋你要有頭燈、尾燈。咁我截停佢，咁我截停佢之後，我就話啊，呢條死僆仔啊，我馬戲團喺度，即係我問佢你係馬戲團，咁佢一落車。佢好唔鋸條氣，佢講咩馬戲團啊？我話你唔得啊！即係我即時個反應係會係啊死僆仔我屌你啊！啊我 Sir 屌你仲駁嘴喎！即係 你有冇講屌你先？ 我冇。 OK OK 係即係嚇， 我個態度係啊我屌你你仲駁嘴，明明係你唔撚啱噶啦！即係你擺得明就有問題啦！我告你仲得啊細路，即係我同佢講我告你仲得啊！我寄張告票驚你冇錢俾啊！我寄張告票去你屋企，我你攞身份證出嚟佢。佢跟住俾咗身份證，我插佢就好唔鋸嘅。佢啊，你插咪插咯，即係你截咪截咯。佢你話咩？我買團啊。你講乜嘢啊？咁樣即係一路搏啊。咁我一路屌柒佢啦。我係咁兇佢啦，一路屌柒佢。咁後屘抄完咁又我冇告佢嘅。咁純粹就跟住放咗佢走啦。咁我放咗佢走啦。咁跟住咧，其實呢件事完咗之後，我講另外一個故仔俾你聽。咁咧，另外一個故仔就係我 有關聯嘅， 有關聯嘅，可以串連到嘅。咁就上個都幾長啊，我盡量十分鐘到 慢慢 啦，因為呢個古仔其實好正啊，我覺得。梁文道寫嘅，咁就佢睇咗本書叫做魯伯西效應，咁就係講咩嘅呢？其實佢話喺有一個心理學家嘅教授，咁佢就做咗一個喺70年代喺美國斯坦福學校就做咗大學就做咗個實驗，嗰個實驗有一個咩實驗呢？佢將一間學校改建咗做一個改建咗做一個監獄。咁佢想做一個實驗就係喺嗰個年代，佢將一班學生就 扮監等， 就叫佢哋俾錢佢哋，我俾錢你哋，咁你同我做一個實驗啦，我想試一個實驗啫。咁就分開咗兩班人，咁一班就抽籤嘅，一班就做囚犯，一班就做學生。佢想試一下喺一個真實嘅環境裏面，當喺呢個真實 做獄警， 係啦，做一個獄卒。一個就做犯人，係啦，咁啊隨機抽樣啦。咁其實咧，佢抽咗之後，佢想睇下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佢兩班人到底有咩變化？喺呢個 set 定咗嘅一個角色裏面啊，到底有咩變化？咁然之後佢就真係揾當地警察簽冇曬嘅，就揾真係揾當地警察去拉嗰班學生，簽咗抽到做疑犯啊嘛，真係揾真嘅警察拉佢，拉咗佢之後就喺學校嗰度見咗個監獄，係真係一模一樣嘅，就拉咗佢哋入去就做囚犯啦，咁就監即係獄卒就有一班獄卒啦，咁但係其實咧嗰班學生就好得意嘅，嗰班學生就想做囚犯就多過做獄卒嘅，因為佢哋話佢哋個感覺就係、是，喂屌我話曬都名校大學生。 我冇理由我冇出色㗎，即係做個肉卒有鬼 用。過癮啊嘛。 係啊，過癮要籌玩，梗係籌玩先好玩啦。咁但係 anyway 咁分開咗啦。咁佢有好多個內容嘅，咁捉咗佢哋之後咧，就去到個監獄。嗰啲真係執所有嘢跟足㗎，講明所有嘢跟足，你係可以即係做翻你監版嘅身份，肉卒就做肉卒嘅身份，所有跟足。咁去到一去到就真係除曬衫，所有人除曬衫，嗰啲監版全部除曬衫。咁然之後就佢哋要排隊啦，列隊啦。咁、然之後俾個制服，俾個監獄嘅制服佢哋著啦。著曬之後，我就要佢哋，要佢哋報數。咁咧，其實呢一個佢講緊，我覺得好有趣嘅。佢講緊呢個報數咧，就俾一個 number 嚟。呢、這個 number 係有一個好強大嘅意義喺背後啊。因為佢當佢賦予咗呢個 number 咧，佢就話俾你聽，佢就話俾你聽，你已經失去咗你原有嘅身份，你冇咗你原有嘅身份，你冇咗你嘅過去，你冇咗你原本嘅將來，你嘅嘢就會喺呢一刻開始，就喺呢一個制度呢、這個遊戲裏面一路延伸落去。你佢頭嗰幾日咧，因為其實做兩個禮拜嘅啫，諗住 即係 number 即係一世嘅， 係啦，係啊，佢做兩個禮拜嘅啫，咁結果咧就做咗唔夠一個禮拜就要完啦、因為實在太危險啦。佢報咗數之後，佢頭嗰幾日咧就不斷咁要呢班咁嘅飾演囚犯呢個學生咧，就不停咁報數，不停咁報你個 number， 係 唔報我就罰，咁啊係咁報，係咁報，係咁報。佢話要佢哋去攞咗呢個身份之後咧，你要將佢混入呢個制度裏面，就失去咗你自己，因為嗰個制度佢哋本身 set 出嚟噶嘛。咁佢不停咁同佢哋洗腦之後，就要佢哋去投入呢一個實驗裏面啦。咁如果你唔跟，我咪罰你咯。咁即係除咗去失去咗你嘅過去所有嘢，即係亦都你本身嗰個人性都已經你要先抹咗佢先嘅。你入到嚟呢度，你就係 咁。獄警嗰扎咧， 獄警嗰扎咧就另外，獄警佢有講嘅。咁其實嗰獄警初頭就唔想做嘅。咁但係佢就話，當佢穿上呢一套制服咧，其實呢一個佢講緊呢一個係一個制服權威。咁當佢穿上一個制服同埋 上身啊， 係啦，同埋戴咗個太陽眼鏡之後咧，佢話 又終於 訪問翻佢嘅。佢戴翻個太陽眼鏡，佢話：當我見到你，你見唔到我嘅時候，佢有個制服，佢話嗰個制服就賦予咗佢一個權威，就是、一個權威感喺後面一路走出嚟。咁就從呢一套制服開始啊。咁咧，佢話喺嗰日裏面咧，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兩班人啊，好快啊，就已經開始有即係有一個 摩擦啦， 變化同埋有啲摩擦。咁你玉卒啊，梗係搞事啦，即係開始就即係籌劃一啲搞事啊，搞震啊。咁咧，佢一搞事，咁嗰啲肉卒就即係大家都認真噶嘛，咁我就罰佢哋，就即刻即係罰佢哋除咗啲衫啊之類啊，或者罰佢做一啲 上上壓啊 之類啦，總之罰佢啦。咁佢覺得佢嗰個肉卒嗰個感覺咧，就係話佢講翻訪問翻佢就係話，佢話當你哋搞事嘅時候咧，佢就會無形去感受到。你哋會唔尊重？你哋係挑戰緊我哋嘅體制，你挑戰緊我背後嘅體制，你挑戰緊我背後嘅建制，賦予俾我嘅權力，賦予俾我嘅權威。點解你哋要挑戰我呢？咁你越挑戰我，我就越去羞辱你，用唔同嘅方法不斷去羞辱你。你搞啊，你越搞得大，我就越發得你勁。咁啊，不停咁喺度搞嚟搞去，搞嚟搞去。咁佢有個少少一個少少結論就係、是，佢話就好似一啲城管，大陸嘅城管。佢話如果即係你睇嗰啲城管佢。好似哇好咁粗暴或者打死人啊咁樣，其實佢翻到屋企佢可能都是一個好爸爸嚟。 係啊， 佢未必係一個好衰嘅人嚟。 屌梁文道抄我啫嘛。 係啦、 啊，我講我好撚耐啦。 係啊，即係咁啦。 一著制服就上身㗎啦。 係啦、啊，即係佢俾咗佢一個咁樣嘅感覺佢啦。咁、但係有另外一啲好即係幾得意嘅變化咧，就係、是佢有一個好大嘅結論，我覺得好適合香港嘅今日。咁佢另外有一個變化就係、是、佢搞咗個 council 喺個監獄嗰度搞個 council， 就揾幾條友嚟咁搞個 council， 咁其中一個監犯咧就俾其他監犯去推舉，你就代表我哋啦，就去申訴啦，有咩你就申訴啦，咁其實都係做戲嘅啫嘛。咁但係嗰個監犯喺佢嘅日記裏面啦，喺佢監犯佢有寫日記，喺日好得意喺日記裏面，佢話我即係今日俾人推舉咗出嚟，我覺得好興奮。佢話我即係竟然受到一個即係其他獄卒。其他監犯嘅認同，去推舉我代表即係大家咁去爭取一啲嘢。佢話我感覺到好興奮，亦都可以即係投入咗喺裏面，佢都不期然投入咗喺裏面。咁、另外仲有一個好得意就係、是、有探監日嘅，其實係講緊玩緊兩三日嘅啫。探監日咁嗰啲家人就嚟探啦。佢話即係其實外國人你見到屋企人就好平常就攬下握下手啊，咁好正常啊。咁但係嗰啲家人嚟探監咧，嚟到坐喺度。咁佢都會好不其然咁望一望阿 Sir， 阿Sir，我可唔可以同我仔去呃阿手？ 因為佢到制服慣咗， 係啦， 佢去到即係自然反應。 係啦，咁佢話我可唔可以同佢呃阿手啊？咁佢就話好啦，阿手啊，咁佢先至啊唔該阿Sir，我同佢呃阿手。咁亦都佢同佢個仔亦都有個仔同我阿媽講，哇好慘好辛苦啊，即係點俾你虐待。咁嗰個獄卒就會行埋嚟，即係俾啲聲佢聽啊，即係嗱你冇投訴啊，即係一投訴咧，咁我翻去我就搞你啦，你一離開咗我就搞你啦。咁其實即係佢呢個係講咩咧？呢個係。好得意，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現象。 制服權威 係啦，嗰、那個家長其實大家都知道係流嘢嚟㗎啦。點解你哋會好行咗入嚟呢個監獄裏面，呢、這個模擬嘅監獄裏面，你就會遵從咗呢個所謂人定出嚟嘅規矩咧？咁到底係啱定唔啱？ 咁套翻去你入頭先你講你自己嗰個經歷，即係嗰個單車仔嗰、那個，其實有咩關係咧？即、就、係、是、你自己覺得？ 嗱就有趣啦，即係其實你可以你好多嘢諗翻轉頭，諗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你可以抄佢牌㗎。我有權抄佢牌噶，我絕對有權可以發張告票俾佢。 係 點解我唔做？我其實我知道，我埋佢嗰下，我知道我唔會抄佢牌，因為我係一個輔警，輔警咧就好少搞呢咁多嘢嘅，因為我收工就收工，冇錢噶嘛。 我想講係啊，麻煩啊嘛，仲有 係啦，咁就麻煩。咁其實我埋去，我係心窒佢嘅啫，即係我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其實行邊係好撚無聊嘅。即係行必行，你係圍住嗰個必行行八個鐘，即係八個鐘係撚咁圍住嗰度行。咁點解你會偷懶啊？或者即係蛇王啊？系咁行嚟行去都系嗰度嘅啫，一個 bit 俾一個 bit 你就循環嗰度行。咁你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咁見到啲咁嘅嘢，其實我係多多少少我係想羞辱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我擺明就唔係抄佢噶啦。 唔係你覺得係同你嗰度制服有關？ 當然啦，係啦， 即 係我係覺得我大過你，我係覺得我有一個，因為政府賦予我俾我權力啊嘛， 係 因為背後賦予我俾我權力啊嘛。咁呢個權力俾到我，我係咪有權去做一啲？我去選擇性去做啲嘢，好簡單啫嘛，就好似我抄牌，你去抄牌，其實抄咗牌，我可以抄，可以唔抄，因為佢有一樣嘢好喺中間好踩界嘅就係叫做酌情權，我有權做，我有權唔做，我都可以俾多個例子你，就我睇過我哋有訓練噶嘛，內部其中有一單嘢咧好搞笑噶，就有個交通警真嘅實例嚟嘅，去到一間餐廳挟持，嗰陣時好耐挟持人知，攞把刀。看住條頸，那個人就企喺個女人後面，佢攞把刀看住佢，已經見血㗎啦，少少見血㗎啦。交通警第一個到場，交通警最快啦，第一個到場入咗去，咁佢入咗去就擎槍啦、掹槍啦，因為佢已經好危險。咁然之後，咁即係教官就話：你會點樣？你會點樣 handle？ 你決定。 即係如果你係嗰個交通警， 係啦，你決定開槍定唔開槍？ 係。 結果嗰、那個交通警係決定開槍， 係 佢打死咗個犯。咁個女就救翻嗰個人啦，救翻嗰個人。咁就攞金片文啦，即係有獎狀啦。咁但係其實你問我當時，佢問我，我去諗。如果你問我，我由當時去到今日，我都話俾你聽，我唔會開槍。你對諗佢啊？因為點解啊？如果開槍打唔撚中條個後面嗰個人，打撚中條女，你就賴嘢噶，上身噶。你會俾人 judge 你到底你嗰個 開槍 係適當定唔適當？而打死咗人或者打傷咗前面嗰個人咧？你就賴硬嘢，因為隨時告唔殺嘅呢啲，你係會上身嘅。咁但係你翻出嚟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好多嘢係可以選擇性去做定唔做。我唔做，你吹我唔漲噶。哇！當時嗰個情況咁危險，你開槍啊，係咪先？打死咗我負責喎。佢對冧咗佢，跟住我先開槍打死佢咧，你都吹我唔漲。當時嘅情況根本都唔容許我去搏嘅，我梗係唔搏啦，係咪先？我冇得搏噶，咁你對冧咗佢，我咪打死你咯。 但你套翻去林老師個七月中嗰單嘢嗰度。即係呢個有咩啟發呢？ 呢、這個啟發就係、是你睇翻其實嗰條片，我又唔喺現場啊，咁就聽啦，我都係聽翻嚟啦。 大家睇個 YouTube 啦， 係啦，就睇個 YouTube 啦，即係 幾個差人圍住， 係啦，就圍住啦。咁其實當時你要 handle 其實就正常啊 ，dispute 即係佢有啲爭執嗰啲啦，嗰啲 case 啦，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我做輔警，我都留嘅啫，去到上到去話，成日都爭執噶啦，喺嗰邊咁啊上到去，第一時間要做嘅嘢就係分開兩班人。首先去分開咗兩班人先，你冇撚再俾佢嘈，你要佢繼續嘈啊，斬打交嘅啫，或者你其實就唔會拉人嘅，即係基本上呢啲就爭執唔係打交冇成就唔會拉人嘅。上到去即係第一時間，呢、這個係一定嘅，就一定將兩班人分開先，兩幫人要嘈嘅分開咗。 係啊，正常。 我再問你咩？ 冇做啊嘛。 係， 我哋見唔到。 我就問你咩事先？我就問你咩事先？喂，我會點啊？講翻細節啦。咁就分開咗。咁但係當時照睇亦都照講，係冇分開話劃咗一個區域喺裏邊俾佢棍手鬥啦。首先佢哋係有問題先啦，即係呢一個做法，我唔明白點解要咁做法啦。第二就係、 你話啊老師係咪有啲過火？我覺得係嘅，即係你問我啊，我睇我覺得係啦，即係其實就唔需要咁怒氣嘅。咁但係你屌柒佢怒氣嘅時間，你哋好客氣咩？ 嗯， 你哋其實好簡單啫嘛，同我 case 一樣啫嘛。你可以拉佢噶，佢入侵我封鎖線啊嘛。 嗯， 你可以拉佢噶、嗯，你可以告佢，即時告佢阻差辦公。 嗯， 你搞嘛？ 嗯， 你搞咪拉你咯。咁、嗯、我其實唔需要辦你，你啊行出去，行出去啊！其實唔需要，得、 嗯、 你行埋。我其實我好客氣咁同你講，小姐嗱，你行唔行翻出去先？你唔行翻出去，我就拘捕你。 嗯， 就係咁簡單，件事就可以解決。咁、嗯、我揾人嚟拉你咯，係咪先？我唔相信拉咗佢之後會有人 charge 我咯。 嗯， 因為嗰、那個法律 我同意嘅， 係可以去咁樣做的。 因為我哋都睇到、嗯，我都同意，即係譬如林老師係有少少失控嘅。 係， 其實你可以處理咗佢，你好你好過就俾佢喺度鬧足十幾分鐘喎。 喺 咩度鬧啊？ 同埋 你其實即係你見到啲差人係冇做嘢，又冇你頭先講嘅分開啲人啦，又亦都冇其實冇處理林老師嗰度啦。咁你咪有得咁咪然之後有得佢就到最後佢就失控，然之後跟住講粗口。 同埋佢所謂嘅失控係你、因為你喺度同佢鬥屌。 嗯， 你個警察都我完全唔覺得你嗰個名頭好客氣、你翻出去，你翻出去，咁做咩啫？你做咩要同佢鬥屌啫？哇！你咩警察？你 我諗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哋到今日我哋都解釋唔到究竟差人點解喺呢一年度啦。其實即係咁關照清關協嗰個團體啦，我哋冇人可以解釋到啊。 冇嘅， 而真係啊，即係香港警隊亦都欠我哋一個交代啦。究竟點解會係咁啦？因為譬如話你見到相同可能類似嘅情況，另外兩個團體佢又未必會係咁樣做咯，即係呢個係幾令人疑惑咯。 咁拆開少少先啦，拆開少少。 係， 我個朋友都有一單 case 喺上個禮拜發生嘅、就係咁佢行街就俾兩個差人軍裝查身份證。咁咧佢趕時間嘅，咁就梗係叫個差人快啲啦。咁正常咧就 即係覺得你玩嘢啦。 係啦。跟住呢有一通常呢咁一個梗係 call 返總台先，另外一個咁嘅梗係抄集稿啊咁樣㗎嘛。但係呢佢哋就分開咗嚟做、即係專登拖長咗個時間嚟、嚟到 做。即係你講㗎嘛，你話叫我快啲㗎嘛、我慢啲囉。 我專登慢啲。咁嗰個人就谷氣啦，即係我個 friend 就谷氣。咁呢就拎個手提電話就拍佢。咁、就拍佢。嗱你我叫你快啲你又唔肯快啲，專登慢慢嚟做。跟住呢拍佢嗰陣時候，佢話嗰個軍裝咧就遮住個鏡頭啦，就話：嗱，你唔好拍我啊！你拍我嘅話，我哋都有私隱權噶，我哋可以告翻你噶，咁樣喎、即係係咪真係警民個對立面？ 嗱，個 去到咁， 我哋呢個就係我哋關注啦。其實我就唔用一啲例子去 call 啦。我諗我咁講啦，即係我諗我哋而家見到嘅問題就係話嗰個警民關係係越嚟越惡劣啦，即係特別呢幾年都係啦、或者回歸咗之後同，如果你回歸後同回歸前比，其實嗰個警民關係係惡劣得好緊要。咁呢個首先就歸咎我諗就係、香港嘅嗰個警察嘅公關嗰個問題，我覺得係出咗問題啦。仲有嗱，譬如話喺呢件事裏面，即係你見到警方嗰個回應，警方啲回應其實都好騎呢嘅，即係佢話佢呼籲啲香港市民，即係話你對香港政府不滿，你唔好將嗰啲怨氣咧宣泄喺警隊嗰度。喂，你老尾，你真係你打橫嚟講嘅，喂！而家大佬每日喺條街度，我哋 call 啲咁嘅例子，我再開多五節六節，你都仲未 call 得完啦。你係喺條街度玩嘢啊嘛？哦，你差佬玩嘢又得，篤眼喂你篤眼篤鼻又得。而家你喂個問題出喺你差人嗰度啊嘛？你鬥份微薄嘅人工，你幫？如果你覺得呢個政府係好多嘢令到市民不滿，喂！我想 remind 你哋香警察們，你哋係幫緊個政府。喺度做緊嘢㗎，你哋係 stand on 緊個政府嗰邊㗎，咁你真係怪啲市民將個怨氣宣泄喺你身上，唔係啊大佬，你有冇檢討下究竟你做緊啲，你做緊好多嘢令我哋不解㗎嘛，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問題㗎嘛，即係譬如你呢、這個今次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話俾你大佬點解會係咁先，即係話好多人都問點解會係咁先，你係咪大細超法輪功先，咁呢啲嘢你冇答過我哋喎，完全冇答喎。咁呢啲係你逃避，唔係我哋逃避啊嘛。咁我諗嗰個警民關係啊越嚟越惡劣喺呢樣嘢啦。同埋你知啦，即係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對警察嘅感覺啦。即係我做咗幾十年人喺香港係咪先？見過歷代，見過好多見過啲好貪污嘅警察啊！我細個嘅時候有啲大佬駝住把槍喺個褲頭嗰度嗰啲，成日打即係打開係驚死人，冇人見到唔 見到佢把槍嗰啲咁樣大搖大擺喺街度行嘅，又有乜都有。但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話好多好多內地嘅朋友成日會覺得，喂，唔係啊，香港警察好清廉噶嘛，我哋有 ICAC 啊乜乜噶嘛，睇你點睇嘅啫。即係我話俾你聽，歷代嘅差人咧，嗱，做咗差真真係嘅好仔唔多當差咧，真係嘅。譬如我身邊好多同學都係噶，即係後屘選擇咗做警察啦。咁好多原因嘅，譬如話，因為當年我哋嗰陣時咧，你大學畢業完出嚟咧，哇，大佬一入去考警隊就已經係唔知幫買係督察啦， 督察 二萬幾蚊㗎，跟住二萬幾蚊人工係我哋同我哋即係同 level 同 grade 咧，因為冇乜職業可以即刻揾到份二萬幾蚊人工㗎，跟住然之後晉升咧快撚到好似火箭咁撚樣嘅，嗰啲人工升得好犀利咁啊，所以好多人就去考警察啦。但係你發覺啲人，我發覺真係㗎，我身邊無論親戚啦、朋友啊、同學都好啦，做咗耐咗咧，你發覺啲人咧。你話貪唔貪呢？貪嘅，不過即係當然啦，我哋有一個幾好嘅，即係相對內地好嘅制度去包住佢咧。但係佢平時日成日都貪啦，譬如好似頭先阿 Kenny 講閒必成日吞撲啦，嗰啲吞撲咧咪吞去邊啊？戲院啦，我個年代啲嘢最興啊，係戲院啦。譬如晏晝開兩點半場，佢唔係大搖大擺喺個戲院入嘅，佢喺後樓梯嗰度入就上超等咧。你成日如果你坐超等晏晝咧兩點半啊十二點半嗰啲咧冇乜人睇戲咧，等睇睇下發覺哇好似個鬼咁樣樣，有兩個軍裝嘅警察坐咧在你後邊睇戲又有啦。去食飯咧，我以前同啲差人朋友去食飯咧，嗰啲大排檔食飯咧，哇明明食一千蚊咧，佢攞張五十蚊紙出嚟找數， 是是是 就得㗎啦。 有咩辦法就 冇人出聲噶，大家心照噶。嗱，你話嗰啲係咪貪污咧？咁咧，喂，呢餐飯幾多錢啊？嗰個 waiter 係嗰個伙計啊，即係嗰個 waiter 剩啊，點一點啲碟，以前嗰啲大排檔咪即係冇計數機噶嘛，點一點碟，五十蚊啦咁樣，係真明明成千銀食咗，係五十蚊嘅啫。咁啊，差人係好中意貪呢啲小便宜噶，即係我試過見嗰啲差人直情走去超級市場度攞嘢噶，著住軍裝，喂，呢塊豬扒幾靚喎，攞咗塊豬扒走。佢哋係有心態覺得，喂。即係 小便宜嗰啲， 呢個可能係一個制服權威嚟嘅。佢嗰住著住個制服，我惡撚曬噶嘛！我攞塊豬扒嚟同我收錢，咁你得我俾你咯。下次你咁我下次我嚟煩你，你又唔好趌我啦，之如此類。咁佢係有呢種，咁咧我哋生活低，但其實頭先佢講嗰啲阿梁文道講嗰啲嘢，我成日講啊，喺大陸真係嘅，喺大陸咧。如果個商場嘅實 Q 佢著咗條制服，或者我廠門口嗰幾個實 Q 著咗條制服，你俾把槍佢啊，佢真係會肥你嘅，因為佢著嗰條制服成個人上身嘅。但佢除咗嗰條制服咧，佢可能係一個好爸爸嚟嘅，好得意嘅呢樣嘢。我真係試過好多次，譬如我試過去某間廠嗰度咧偷拍人哋一啲嘢，攞部相機偷拍人哋一啲嘢，跟住之後我出門口咧，咁咧嗰個實 Q 咧，佢就話：喂，你唔出去喎。我記得我要俾佢搜個袋，咁我部相機咧收埋咗一個位好細部嘅相機，我收得好密嘅。咁但然之後跟住咧，佢話我記得你入嚟嗰陣時候有部相機， 咁好記性。 咁然之後我同佢撐啦，因為我唔可以俾佢發覺我偷拍啲嘢。咁我喂我必你咪睇錯啊！我邊度有部手機啊？之如此類，我可以試過有一次係擾攘咗成個幾鐘頭。咁而係咩咧？我識嗰間廠嘅大老闆，跟住我打俾個大老闆，我喂你個手機唔俾我出去、啊。佢話我影兜你相喎，我自己即係惡過佢啦。跟住個大老闆出嚟，嗰、那個實 Q 依然係唔俾我出去，係好犀利。到最後呢邊點埋單咧？咁我到最後咧，那個打完槍就係咁嘅。我問佢：我話你見到我部相機係咩色㗎？跟住佢又喺度噏喎，佢話灰色㗎嘛，你部相機。跟住我話呢，我好彩佢啱，即係撞啱，係撞彩咁撞。我就係咪呢部手機啊？你老母呢部手機咪灰色咯，咁啊，哦，可能我睇錯啦，咁先放我走啊。咁但係你見到佢，喂，大佬，就佢即係大老闆都唔會俾面嚟嘅。咁啊，你喺大陸你成日會遇到啲嘢，譬如話，即係喺商場嘅Secure又係好勇悍嘅，城管唔使講啊，城管我哋一陣可以一人可以再有今日都有單嘢同城管有關都可以講啊。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其實有嘅呢樣嘢，即係你唔可以否認嘅有時，但係你即係講翻香港嘅差人就係、是。唉，唔知點講啦，我覺得就 嚇、啊、你講先，我先補充咧。頭先譬如我唔知 Kenny 講呢個話題、因為其實如果有啲網友唔知道嗰個實驗咧，其實之前有套戲叫 The Experiment 啫、就係將成個史丹福監獄個實驗咧拍咗出嚟嘅。 好似台長神秘之夜都有提及過，就好值得睇嘅。因為就好似 Kenny 所講，就喺當你擺咗喺一個環境裏面咧，你就好似上咗身咁樣。 有一個角色扮演咯。 係啦，你就上咗身。 其實最後係講喺一個建制下面，即係喺一個建制嘅下面咧， 賦予你嗰個權力。 咁係啊，同呢、這個即係香港呢次，我都同香港警察有個好有趣對比，就係嗰套戲裏面就係嗰啲人參與者咧，佢開始意識到自己原來有咁嘅權力。即係譬如我普通人，但我做咗獄卒嘅話咧。我就好想用權力㗎喇，唔知點解我電啦，我咪打你囉，係咪？咦，得喎，原來我係可以有咁樣嘅身份做呢咁嘢喎。香港警察呢就係話呢十幾年嚟建立咗個清廉同埋嗰種公信力呢，佢哋唔知道其實佢哋手上有好大嘅權力㗎，即係佢唔知道㗎。 佢覺得佢 呢樣嘢係林老師有提嘅，其實呢、即係呢個日頭其實大家都可以思考，即係話林老師不斷喺佢條片度都講公安，你唔係警察，你係公安。其實回歸咗之後， 即係真係公安， 佢哋真係公安嚟㗎喎，因為佢嗰個作為政府嘅工具嗰樣嘢咧， 打 強烈過回歸前好多㗎。係 啊， 如果你問我諗問，即係問翻香港市民，我哋嗰個感受係好強烈㗎。咁咧，我覺得當中我唔知啦，因為我未做過警察，但我覺得當中有好多係關於嗰個洗腦嘅教育嚟嘅。即係我覺得喺個警隊入邊。即係唔好以為讀書嘅僆仔有洗腦教育，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警隊都會有。 我覺得比較普通，我即係用平民化啲講，政治又冇啦。即係你好簡單，我唔理你有冇政治，你當我係比較陰謀論啫。不對稱嘅執法，呢、這個就好明顯㗎啦。即係如果有啲警察嘅即係人會覺得搞錯，點解我哋對你批評咁大啊？好啦，當你正常咁執法，冇人怪你啊。當你不對稱地執法嘅時候，而冇人需要負責呢一個咁樣嘅負能量咧，咪係有因果嘅， 係啊， 就會有反彈咯。就係呢件事咯。 其實咧，係講翻你，譬如九五九七年咧，你已經記得啦。當年葉繼寬刺線我官校讀書嗰時，炸支 AK 出射啦， 嗰條嗰個散仔。 想由嗰陣時去到而家咧，其實警隊個角色隨住個社會、隨住個建制一路改變，其實佢哋個角色喺度改變緊，但係。佢哋好多警察或者佢哋，尤其是低層嗰啲咧，佢哋係同個市，即係同個城市係脱咗節，同香港脱咗節嘅，同個市場脱咗節嘅。你頭先講話佢哋鬥好卑微嘅人工，我真係完全我反對到你爆炸。 佢哋覺得佢哋鬥好卑微嘅人工，而點解要受你氣啊 ？Sorry， 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啊。 但你知唔知道有警察而家幾錢人工啊？你知唔知幾錢人工啊？ 你講inspector 你講乜 啊？邊個警員 散仔 老散 軍裝散仔 入職幾錢人工？ 皮六百有冇啊？皮六至 皮九 皮九 入職 唔係絕對唔差啦。 Max 今日 Max 佢年年加人工啊，年年加人工啊，不停咁加㗎。Max 去到31,200。 仲有你嘅成日講嘅福利冇以前咁好，你相對其他現有嘅行業，你都係好啦。 佢哋根本都唔知出面打工嘅人揾幾多錢嘅，你知唔知出面打工嘅人揾幾多錢啊？出面打工嘅人。是搵緊萬零蚊萬三四或者萬四五都已經 max 㗎啦，即係正常㗎啦，呢個價錢已經係一個經理，可能一個經理我哋做即係加盟嗰啲，可能一個喺利豐嘅經理可能係講緊一個 可能講緊25,000-27,800都未夠佢嚟，即係你可以對比一下幾咁得人驚，你搵緊嘅錢你憑咩呀？你警員，你知唔知道警員係點樣入職啊？係有啲係中午可能一科都唔合格， 係啊， 照做， 做好仔唔當差咯。 咁喂， 係啊， 你諗下你係攞緊啲乜嘢？喂，你仲有屋咧，房屋咧？當然你話喂， 我嗰個年代啊，好多做差人嘅一線之差嘅咋，你唔做差人咪走咗去 行 滑咯，係一線之差嘅咋。仲有咧，我想提一樣嘢就係咧，嗱，唔好集中淨係講差人。我話俾你聽，其實你話回歸前同回歸後嘅香港嘅 紀律部隊， 其實都係已經出咗好大嘅變化。我講緊嘅係嗰個獨立性啊，譬如你再唔好淨係講差人啦， 入境處啊， 喂，入境處，你話而家今時今日唔係一工具？我話俾你聽，佢手上好多資料，放幾多大陸人嚟，係咪每一日都係放85個人嚟？喂，呢啲嘢你夾硬答我啦！你知道好清楚，你係幫緊你上面嗰個人做嘢㗎，你係做緊一個工具啊 ,ICAC 仲更加唔使講啦，你老尾你就係捉嗰個執十包煙嗰、那個，跟住又放啲料俾傳媒，跟住又做大佢，係咪先？大嗰啲貪污，你又捉唔捉呢？喂，好多嘢有政治審查， 即係冇唔使挖公仔挖出腸啦。喂，而家講緊成個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紀律部隊嘅變質啦嘛，唔係淨係講緊差人啊。不過你差人行喺頭嘅，咁你梗係要俾人屌多啲㗎啦，係咪先？咁呢、這個 大家唔認同啊嘛，問題 係食得鹹魚抵得渴，我都話你做得雞嘅就要俾人屌㗎啦， 佢認同啊 嘛，係厭惡性行業嚟㗎，我都早講咗㗎啦。你咁你咁撚叻，你咪劈爆無啦啦咯，係咪先？係咪先？即係好似上一集咁講，服務員喎、啊，喂，竟然香港警隊覺得自己而家卑微到好似服務員咁樣喎、啊，喂，比而不倫啊，大佬，你有炮噶，喂，我點知你邊一個差佬突然間失控，你然之後你攞把槍嚟射我噶，我點？喂，大佬啊，我猛咁屌個七仔嗰個啊，我好肯定佢冇支炮嚟射我先啦、啊，大佬， 佢揾生日殺 有有分別噶嘛？問題係咁，你呢個喂呢啲內部嘅問題，唔好將所有嘅問題擺俾即係擺曬個對立面喺市民度啊，大佬、即係我喂大佬係真，我哋真係覺得你變咗質噶嘛？你同如果同以前嘅差人去比， 唔緊要㗎。嗱，而家佢哋即係好得意喎。而家 Facebook 咧，即係我哋有好多 friend 做警察㗎嘛，或者消防嗰啲啊，佢屋企人啊咁樣啊，就係咁 post 嗰啲又話哇， 係啊，我嗰個群組 係咯，公審佢啦嚇，不停公審佢啦。咁、但係我想同佢哋講，其實佢哋真係好低能。即係我阿芝子又講得啱啊，即係識字又唔當差。我冇資格講呢句嘢啊。咁但係佢又有啦。咁佢講完之後，我覺得好啱。即係你哋喺活於呢個建制裏面，但係你哋感受唔到你哋喺建制嘅頂端啊，去攞出嚟同人民係對抗緊啊！而家咁你咪繼續去同人民對抗咯。咁梗有一日爆，即係梗有一日爆。 所以我咪話唔好玩大佢咯。 啱， 你玩撚到失控，嗰、那個林老師有乜收場？你要負責㗎。 係， 就差人叔叔。 但問題係佢哋會覺得到呢一刻我仲要哇企喺我哋位，哇你乜唔尊重啊點點點啊，佢哋咁啊即係不停咁公審佢，但係佢哋睇唔到嗰個反彈。 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去到咧，如果嗰個林老師有咩事嘅話咧，佢哋唔係要負責任，佢係覺得應該係笑嘅。話俾你聽啊，佢哋會有咁嘅 mindset 嘅。你唔好覺得佢哋會有內疚。 我唔想見到有呢一個結果咯。 當然 係啊，即係所以我就話大家。保護下林老師啦，或者仲有啲支持佢嘅人，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啦，即係保護下佢啦。 如果佢哋壓力係好大嘅， 今日已經出到嗰條片叫做《屌你老母》，即係我覺得就係話 fuck 都仲唔夠嚴重啊！我整多條屌你老母，你真係 退高啲 會死㗎！一個女仔，一個老師 handle 到呢啲咁嘅壓力咧，即係呢個我係擔心咯，係啊， 冇辦法嘅咁。嗰啲人係鍾意玩呢啲咁嘅問題，佢覺得越煲越大。 咁、反智嘅唔係淨係香港嘅警察嘅，即係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反智嘅。呢、這個我都覺得冇得救啦，即係已經係冇得救。即係你今時今日仲覺得一個老師係唔應該講粗口，會教壞你嘅細路呢，咁我就真係冇嘢講啦。 咁父母有冇講粗口先？父母係直頭身教添啦。 我都話啦， 係咪先？ 係啦，耶穌都話，耶穌就係話即係冇犯罪嘅人，你咪攞個石頭去掟啦，掟阿 Madeline 咯。咁我諗就係、你勿自問下自己， 有冇講過粗口啦？ 唔好同我講啦，喂，佢係老師喎，我唔係喎。老師唔係一定係神聖嘅，唔好聽我哋嗰個教育咩處長講，喂老師咧係應該喺個社會度咧有一個比較高嘅，大家對佢有一個好高嘅要求。如果你係咁講咧，話俾你聽，香港市民對香港嘅警隊亦都有好高嘅要求嘅。 冇錯， 我哋覺得你香港警隊都達唔到我哋嘅要求。 仲有我哋係納税人嚟嘅，我哋係俾錢你哋嘅，我哋係老闆嚟嘅，我哋有要求嘅。 係啊，我有納税㗎。 咪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我最後即係做補充翻，就重點唔係個粗口度咯，係點解講粗口咯？ 係啊， 喂，你係個警察而家選擇性執法，有冇人出嚟講過先？係 啦， 你警察如果講，你咁樣你解釋咗先啦。我 OK， 我當你解釋到，你都冇解釋過，根本就係、 是。係啊，冇解釋，你連解釋嘅 intention 都冇啊。 係啦，你解釋都冇 啊。你而家就淨係咁搞個老師。 係咯。 唔好啦，即係點解要搞成咁呢？ 繼續俾壓力警察啦。 要搞就嚟搞 我哋。 我 作為納税人嘅，即係做你哋個老闆嘅。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交代先？你哋要應該要俾一個交代俾你先啦，啱唔啱先？ 再講一次啦，我哋對香港警隊都有好高嘅要求。 係啊，好高嘅要求。 係啊， 唔好令到李修賢咁失望啊。 OK， 休息一陣啦。咁啊，我哋翻嚟咧就 識得玩制服誘惑咯。 嗯，阿牛等咗好耐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 OK， 只歌送曬俾兩邊嘅人，憑著愛啊。 好。 尋達地，似腳的温露。倦了，谁来倾？